为了隆重庆祝人类共同的最大喜庆节日太阳节，世界各国积极展开活动。去年1月在叙利亚有第一个庆祝太阳节朝委会宣告成立后，世界许多国家由全国朝委会或者个别政党团体朝委会先后宣告了成立，共达70多个，包括国际和地区朝委会在内。外国政府、政党、团体、国际组织、地区机构和各界人士分别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了对于金日成同志的敬仰之情。由于庆祝太阳节朝委会的积极活动，集会、讨论会、座谈会、图书图片展、电影欣赏会等各种庆祝活动在世界各地连日举行。外国政界和社会界的许多人士抱着对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无限敬仰之情，精心准备花篮和花束，访问我国驻外代表机构表示祝贺，或者前来平壤。